家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哋今日继续讲《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琴日讲咗《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嘅经题咯。咁我哋温故而知新，所有嘅佛经，凡佛经立名咧，有七种立名嘅方法。佛经系用譬喻嚟立名嘅，有单嘅譬喻同复嘅譬喻嘅噃。佛说《阿弥陀经》，《维摩经》用人嚟做譬喻，阿弥陀是一个人嚟噶，阿弥陀佛是一个人嚟噶嘛，维摩居士是一个人嚟噶嘛，用人嚟做譬喻，咁呢个系单譬喻啦，单一个阿弥陀经咁啊，法用法嚟譬喻啦，涅盘经是一种成佛嘅方法，圆觉经系一个方用法嚟做譬喻，喻嚟做譬喻咧，即系用咗个比喻嚟做嘅，梵网经啊，梵网用梵网嚟比喻一啲嘢。璎珞经用璎珞嚟比喻一啲嘢，所以单比喻。复比喻又可以加埋人法、人同法、文殊就人啦，波耶就法，咁叫人法嘅比喻啦。又有法喻嘅喎，《妙法莲花经》，妙法就法啦，莲花系比喻佢嘅清净嘅，金刚又比喻佢嘅清，又比喻佢嘅坚利嘅。它的能量的人喻如来狮子敲经，人法喻大方广佛华严经，即是它有单的喻和复的喻的。那心经波耶波罗蜜多心经是怎样？波耶是什么？波耶是法来的嘛，所以是法喻波耶波罗蜜多，又是一种方法来的嘛，以法喻为名。这些呢啲對我有咩？你話哦，我聽咗呢啲對我有咩好處啊？你有冇啟示到啊？即係話原來佛經個結構係好嚴謹嘅噃，佛經裏邊充滿智慧嘅噃。佢淨係一個經題咧，佢有七個方法去表現佢嘅經題嘅。人法喻，人法法喻，人喻人法喻。咁我哋而家就總結咯噃，《波耶波羅蜜多心》。波耶波罗蜜多心呢七个字系叫别题，经系通题。经嘅意思 sutra， 一个经有人叫做修多罗嘅喎，喺佛经里边，佢有观摄上住四个义理，琴晚已经解释到好清楚啦。咁每一部经都叫经，都系叫通题，即系话街，上海街、新田地街。北河街，街呢個街字咧，就每條街都叫街字啊，咁啊叫做通通題啦。咁但係每個街嘅名都唔同嘅喎，北河街、北河新田地，或者某某街，咁就叫別題啦。佢有通同埋有別嘅，一個題目裏邊咧有個別同埋通。波耶波羅蜜多心就係個別題啦，即係北河街、北河嗰兩個字。通題街住每條街都叫街嘅咧，經就叫通題啦。呢部經嘅經題咧，以法喻為名嚟表達義理。波耶係法，波羅蜜多係喻，佢法喻為名。從因果嘅角度嚟講，經題咧，波耶係因，波羅蜜多係緣，心就係佢嘅果。點解啊？嗱，你唔好睇呢幾個字喎，點解又有因又有果，中間又有緣嘅咧？这个经题已经表现了因果的义理了，就是说如果你种下这些想追求这种方法，有这个因，这个波耶的因，又有波罗蜜多这些条件去栽培它，你自然获得你的真心，有因有果有缘，就因缘果报，有万事都有因果的嘛，从因至到果里面一定要有缘的。有些人读了个心经的经题，他已经 忽然間有個啟示㗎啦。哦，原來養都係有因果嘅噃，有因有一有呢個因就有呢個果咯喎。但係有因，如果冇緣分咧，又唔會有個果嘅噃。一定有緣分造就先係有個果嘅。咁所以我哋做咩事咧都要點樣咧？要種因，你又千祈唔好種個惡因，乜嘢都種嘅善因，種嘅成功嘅因，種個和諧嘅因，種個好嘅因。如果你種個好嘅因，又有其他嘅因緣條件去促成呢樣嘢咧，你一定得到好嘅果。有因有果啊嘛，經題裏邊已經講得好清楚，一個經題已經夠你受用噶啦。其實佛經裏邊幾個字，你自己去思維，從文思收入三摩地啊嘛。你聽聞咗，你仲去思維，仲思維之後咧，哦，我知道有因果嘅喎，因此我得個啟示。你聽人哋講佛經，你有啟示噶嘛？聽咗就唔知點解喎咁。如果我聽到有因果，我啟示到點啊？原來我要種因啊！原來我教我嘅下一代咧，教佢你哋大家都要種因啊！你想考試合格啊？你有冇考試合格嘅因先有啊？我好勤力讀書啊！我啲書嗰啲筆記做得好好啊！每次先生我都好留意聽佢點講啊！我種下所有我會得到 A 嘅因，仲係考試我又識得考試啊！我又好勤力努力啊，又精進勇猛啊，咁咪得到個咯？你從因果教你嘅仔女，佢要明白。你鬧佢冇用嘅，你讀點解你咁讀？點解你咁？點解你咁冇用噶嘛？你用邏輯去教育你嘅下一代。一個經題已經夠你受用㗎啦，大家明唔明白啊？嗱，繼續啦，將波野波羅蜜多心經八個字總合嚟解釋，波野係至高無上嘅智慧，波羅蜜多即係譬如渡過生死苦海，到達涅槃彼岸，係一個方法嚟嘅。波羅蜜多係一個方法嚟 ，paramita 係一個方法嚟嘅，即係話。你要有呢個無上嘅智慧，如果能夠依照呢個經嘅妙理去行咧，你自然可以渡過苦海。心係眾生本具嘅真心，咁啊全句點解呢？如果能夠依照此經所說嘅波野妙智修行咧，就可以渡脱生死苦海，達到究竟安樂嘅涅槃彼岸，親證不生不滅嘅常住真心。一個經題。已經原來包括得咁廣嘅喎，你話佛經嘅智慧幾偉大呢？好啦，繼續講落去咯。點解波野非常重要啊？佛陀講佛法，釋迦牟尼佛2600年前講佛法係分咗五時説教嘅喎，佢講佛法係有個次第、有個程序嘅噃。咁我哋學佛嘅人咧，咁佛陀講佛法有個次第、有個程序嘅，我哋就將呢個程序咧。做了一首詩去講佢嘅噃，華嚴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波野潭，發花涅盤共八載。咁就全部講曬佛陀講法嘅時間 ，the timing of the Dharma talk。華嚴最初三七日點解啊？三七係幾多日啊？21。釋迦牟尼佛成道。成佛的時候最初是講華嚴經21日講華嚴經的好了講完華嚴經21日之後呢發覺個經典非常之深奧好少人知道那他就講一些淺一點的就阿含經了所以叫做阿含十二方等八阿含經講了12年方等講了8年方等又深一點又深一點的人會明白淺一點的人會明白咁咪叫阿含12年，方等啊8年咯。22年波野潭講波野，即係講《心經》《金剛經》嗰啲波野經典。波野點解你應該知道噶啦嚇？波野就無上嘅至高無上嘅理解，即係智慧出世間，世間出世間智。講波野嘅時間最長22年啊，發花涅盤共八載，最後嗰8年咧就講妙法蓮花經。涅槃經最後嗰8年，咁所以你知道原來波野嘅經典，釋迦牟尼佛講法係最長嘅時間喎。波野係大乘佛法嘅光耀，佢包括六道波羅蜜，我已經講過啦。波野波羅蜜點解咧？波羅蜜係到彼岸，從呢個此岸去到彼岸， 你搭嗰條船咧要六道嘅，要學六道嘅，你要上船，船裏邊要教你六道，畢咗業先可以上岸。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已經講過啦，琴晚。學佛嘅人呢，如果唔懂得波野嘅義理，唔可能了解佛法嘅。你一定要懂得波野嘅義理 ，prajna。如果用世間講咧 ，wisdom。但係我哋已經分析過，世間嘅 wisdom 咧，善惡都有嘅。波野咧係只有善而無惡嘅。好啦，第四啦，各個宗派皆以波野為義理嘅脈絡。尤其是禅宗、三论宗、天台宗，即是说呢，所有的佛经里面的有些当它列为八宗，有些十宗，十种方法或者八种方法呢，殊途同归，都要以波野为它那个宗派的脉络。没有脉络的人不生存的嘛，以脉络为譬喻是很重要的。波野如三法印，作为正知正确的准则。什麼叫做三法印呢？大家要知道一下什麼叫三法印的。為什麼要知道三法印呢？就是說你去聽佛經，無論去哪個佛堂、哪個場合聽佛經，它要符合這個 trademark， 這樣才叫做吹近於佛經。如果它是脫離了這個這三個三法印，沒有了這個 trademark 的，你買要買牌子的嘛，沒有了這個牌子的就不是佛經來的了。你留意喎，有陣時你聽嗰啲經，聽人講嘢唔係佛，未必係佛經嚟嘅，係邪教嚟嘅喎。咁你用一個好籠統嘅講法，我點知佢係正因為邪啊？咁你一個籠統嘅咧，就係以三個準則去衡量我而家聽緊係咪正法啊？以三個準則呢、這個叫做三法印 ，the trademark of the Dharma， 三法印嚟嘅。咁三法印係點啊？第一，諸行無常。即是他講的佛經裏面呢，就話從時間的角度去分析呢個人講的佛經，我哋點講啊？萬法千流變化，剎那生滅。呢個剎字通常係讀到，唔係讀剎那分別嘅，剎剎那剎那分別。故處於無常之中，眾生不能了知，執著有常，故佛說無常以破眾生之常執。無常點解啊？即是不會永遠存在的，沒有永恆的，變幻原是永恆嘛，大家經常唱這首歌嘛，變幻原是永恆嘛，變幻原是永恆，即是為什麼？永恆就是變幻，所以沒有永恆，永遠都是變幻之中，永遠都是會變的，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但是我們平時的生活是不察覺它不變的，我是執著佢有常，唔會諗住咩都會變嘅。佢唔會諗住我先生永遠都，我先生點會變心啊？我太太點會變心啊？就係、是、會變心噶啦。到八十歲先係變心啊！有啲八十歲先至有二奶啊，八十五歲先係離婚啊！你有冇聽過啊？你以為永遠愛情係堅貞落去啊？未必嘅，亦都有啲唔變嘅。雖然佢愛情唔變啫。當你的色身死亡的時候，就是沒有那段愛情。一切夫妻都是因為什麼討債還債、報恩報怨的，不是負面的，他還債給你，你就不是負面的，你受他的東西， 他全部還給你的。所以我們活在無常之中，但是我們時常不察覺他的無常，執著他有常。所以我們時常，我們經文裡面怎麼說？口中無常經，心作有常計。有些人成日誦經啊，諸事無常啊，變化，但佢做乜嘢嘢都係有常嘅，乜嘢嘢都係為我，乜嘢嘢都係自私自利嘅，以為自己永遠會擁有嘅，唔想俾人哋侵佔，唔想自己嘅利益消失，永遠都係侵佔別人嘅利益，永遠都活喺人我之上嘅。佢認為咩都有常噶嘛，佢常時常想保有啊嘛。每一樣嘢係有常嘅，你嘅身體有冇常啊？你銀行個户口有冇常啊？你嘅 deposit box 裏邊啲鑽石戒指啊，有冇常啊？到時一口氣不來嘅時候，每一樣嘢係屬於你嘅，係 係屬於邊個噶？暫時屬於你嘅仔女嘅咯。冇一樣嘢有常。我集中講呢個三法印啊。本來有好多嘅其他嘅例子可以舉嘅嗱。諸法無常呢樣嘢咧，就係、是、第一個催默啦。第二啦，諸法無我。嗱，即係話從時間嘅角度，佢係無常嘅變啦。從空間嘅角度咧，呢、這個世界不過係 time and space 啫喎。我哋分析咩嘢咧，都要從時間去分析。從我哋活喺個二元嘅世界裏邊啊嘛，有時間同埋有空間噶嘛。從空間去分析，所有一切佔空間嘅嘢都係依因象緣而現個生滅相嘅。They exist because of conditional arising, conditional causation。即係話全部都係因為有生滅相嘅，冇永恆獨立嘅自主體性，佢冇自己嘅自主體性嘅，只有剎那變幻嘅五蕴身心，眾生不能了知，而於一切法強立我見，故佛說無我而破眾生嘅我相。咁呢個諸法無我，即係冇一樣嘢有佢嘅自性嘅，無自性所以為空嘅，因緣生而有，因緣分散而滅，所以話空嘅。咁啊，空義就咁解噶。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三門常作如是説啊嘛。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冇一樣嘢唔係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嘅。冇佢原本嘅自性存在嘅。嗱呢樣嘢未必有人，未必你聽咁，你未必明噶噃。咩叫冇自性啊？你要慢慢去思維去體會嘅。全部都是因緣所生法，咁我又問你一句啦，咁我知道呢啲嘢對我有乜好處啊？個個都講好處噶嘛，我聽到有因緣所生法，咁對我有咩影響啊？冇影響噶，我聽過之後，我而家想瞓覺添，因為冇影響噶嘛。因緣所生法係點啫？咁你有冇啟示啊？我知道一切都係由因緣和合而生嘅 ，everything arises from causes。所以如果我要成功，我要怎樣？我要造就因緣，我要造就成功的因緣，這些叫做 motivational philosophy。 我怎樣 motivate 我自己要達到我所做到的事？我做一個生意，我要成功，我就要造就成功的因緣，因為諸法是因緣所生的嘛。我不可以造就失敗的因緣的，我要我的家庭很和諧很幸福，我就要造就和諧幸福的家庭。如果你成立了個家庭之後，你所造就的事一切都不是和諧的，一切都不幸福的，你家婆新抱又鬧交，你跟你先生的感情又不好，你又不教你的仔女，你又爛賭，你又打麻將，你不造就一個和諧 的家庭，你怎會有好的果啊？那即是說呢，就是以空義能夠令到你就一切都是成功的。因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越空越成功，越執著有越失敗。你大家知道我講什麼？你不知道你想想。跟住涅槃寂靜了，依佛法去修行戒定慧三無漏學，就能漸漸降伏煩惱，令惑業不起，證入諸法實相。嗱，呢樣咧，寂靜涅槃係比較難懂啲嘅喎，你要聽曬心經，你先係懂寂靜涅槃嘅。好啦，咁啊呢個叫做三法印咧，就任何人講佛經，你用呢個三法印套上去咧，你知道佢大概都係講緊佛經。咁同心經有咩聯繫啊？諸行無常，即係心經裏邊嘅波野空義。以後呢幾日會講嘅啦。咩叫做波野空義 ？Prajna 係咩叫波 ？Sunyata 空梵文咧叫做 Sunyata， 好出名嘅。如果你係南傳嘅佛法咧，裏邊咧成日講 Sunyata 就係空義啦。如果你查 Google 都得㗎。有陣時講啲英有幾位咧想我久唔久抌啲英文落去，等佢喺 Google 可以 research 到嘛 ？Sunyata Sunyata Sunyata 嚇，諸法無我。就破我法執，心經裏面無我、無我、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嘅，點解咁多無嘅？咁多不嘅？ 就破你個我執嘛，破個法執嘛，所以要用 negation， 用 negation 嘅方法，用遮傳嘅方法話俾你聽，你唔好咁做啊！又用表傳嘅方法話俾你聽，你應該咁做啊！你唔好咁做，你應該咁做，就將你嘅真義正理帶出嚟啦。有啲嘢你係唔應該做嘅，有啲嘢你係應該做。唔係我，我中意做咩就做咩嘢，我開心就得噶啦。我可以貪嗔痴、殺盜、淫妄都可以做好，好你咪做咯。你做落去你有果報，你好痛苦，你始終得到你應得嘅報應。好啦，正正涅槃就講諸法空相嘅道理，即係好似《心經》裏面講：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裏面就係講諸法空相，所以。心經咧係完全配合到三法印，佛經所講嘅三法印嚟嘅，完全配合到噶啦。啊，好啦，咁講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嘅經題，咁我哋要講下作者嘅噃。今晚講下作者咧，係講個人物。佛法嘅偉大在於點樣咧？喺我哋人類嘅人物裏邊表現出佛法嘅偉大出嚟，釋迦牟尼佛嘅偉大、觀音菩薩嘅偉大、地藏菩薩嘅偉大、文殊師利菩薩嘅偉大，嗰啲係聖僧，嗰啲係佛。咁我哋人呢？呢部經係邊個翻譯噶？係《心經》，係唐三藏玄奘法師翻譯嘅。咁我哋要知道玄奘法師翻譯呢個人嘅喎，我哋從去 study 呢個人，去分析呢個人，我哋會揾出呢個佛法嘅偉大處。我仲要揾出做人嘅原則係點樣樣嘅，唔係話哦呢個人好叻啊，咁我哋點叻法咧？佢點可以影響到我哋咧？我哋點解要以佢嘅家言義行為我哋嘅為我哋嘅歸業咧？為我哋嘅榜樣咧？咁你咪要知道個作者裏邊嘅內容咯。玄奘法師係河南人，異常聰敏。佢覺得中國嘅經論唔夠完備，而當時翻譯經典咧又甚多晦涩啊，隱晦難明之處。於是佢就發願，不惜冒險，踏上千里迢迢、萬水千山嘅旅途，去印度求學佛法。玄奘法師其實係我哋中國裏邊最早嘅留學生。你以為你我哋留學生係始於一百年前啊？一千年前、九百幾年前已經有一個好刻苦嘅留學生，呢個就係玄奘法師啦。貞觀三年，佢獨自從長安出發，踏上絲綢之路，越過大雪山，進入印度，整整行了兩年。我哋去印度，而家一飛機就到啦，駛架飛機砰咁飛到去，行咗兩年啊！路途險絕非常，北有天山，南有昆崙山，西有帕什米爾高原，五千尺以上的延綿的高山。要越過這些地區，必須有堅定的決心和非凡的體力。你沒有決心，去不到的，沿途就死亡的了。你沒有體力，又去不到的。誰願意冒險爬這些雪山沙漠去留學啊？你制不制啊？未必有人肯咁做，但係佢呢個人就有呢啲毅力啦。佢抵達咗印度之後咧，就喺那蘭陀寺就依呢個戒賢律大師學習梵文同埋唯識宗。Lalanda 而家仲有㗎，有個大學㗎，叫做 Lalanda University， 以前叫做 Lalanda Monastery， 就係那蘭陀寺，而家咧就改成為 Lalanda University。有的，在這個北印度。那當時北印度裡面呢，那個 President， 那個老師呢，就叫做戒賢大師，戒賢論師。沒幾年呢，那他就開始學習梵文和唯識了，和唯識宗。沒幾年呢，他通曉了梵文，完全將印度的文字通曉了，印度幾國的語言他都通曉，又很通曉佛教的義理，成為當地的哲學家和辯論家，推崇為國師，即成為那個國家的老師，還成為那個印度國的老師。他說這個人的毅力，這個人的學習的態度多偉大，所以一切的學生都以他為榜樣。 原裝法師先喺印度逗留咗幾多年啊？17年。佢每日又打電話翻屋企，喺外國係咁一個人地生疏嘅地方。我哋初初去加拿大讀書嘅時候，嗰陣時1968、1969年啊，邊有長途電話打噶？去大東電報局嘅啫嘛。呢度係打電報嘅，嗰陣時就寫個 aerogram。5毫子一個 aerogram 啊，即係中嗰啲信咧，寫落去咁貼住攞塊寫翻屋企，而且嗰封信咧要填到佢滿曬，因為5毫子一封啊嘛。印度逗留咗17年，得到佛經梵本657部，於貞觀19年正月翻回祖國，從事翻譯，譯出經論有715部，共1335卷，為自古以來翻譯著作數量之冠。即係話佢逗留咗喺印度17年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啦。圓莊大師，圓莊大師係咪咁樣嘅咧？我真係唔知道。就係、是、以前就係咁樣去印度噶啦。圓莊大師係最刻苦嘅留學生，點解啊？佢為咗探求知識，長途跋涉，遠赴異國，係中國歷史上最勵志、最刻苦嘅留學生。第二。獨自冒險經絲綢之路，翻越雪山、沙漠、冰湖，2年多，最偉大嘅探險家。第三，留學17年，日以繼夜精進不懈，博學多聞，揚名印度，為國爭光，促進中印文化交流，係最成功嘅外交家。第四，學成歸國，組織譯場，從事中國史上質量最優秀嘅翻譯。經典不是只是圓莊法師一個人的翻譯的，他回到祖國之後就開始奏上皇帝挑選最好的文學的人才，然後日日跟他上課教他們梵文，教這班學生梵文，教了幾年之後就開始將他帶回來的佛經逐點逐點翻譯，800多人是這裡的4倍，這麼多人去翻譯佛經的，不是一個人翻譯的，他是主翻譯 the chief translator， 有800多個人翻譯的，這樣才翻譯了這麼多佛經出來。所以中國，如果我們說釋迦牟尼佛遺留下來的佛法，以中國漢文最豐富， 而中國漢文的佛法呢，是人類歷史上最豐富的精神寶藏。The most resourceful spiritual resources of human philosophy. 而家逐漸逐漸，人哋追上咧，全部將你嘅佛經翻譯做英文。最豐富而家嘅英文嘅佛經咧就唯識 ，Vijnana Matrata 唯識。而且每一間大學都有梵文嘅研究，巴利文嘅研究。每一間大學都有佛學 Buddhism，the Faculty of Buddhism。所以中國人以前我們的先賢，我們的這麼偉大的大師，歷盡艱辛去拿回這麼多樣回來，你有沒有好好去學習呢？你看走過那些齋舖，看到那些書放在門口，又金剛經，又妙法蓮華經，又一堆，日日都是那些經，好心你印經就印些其他的啦，走親過都是心經，都是《金剛經》，印下第二啲啊，誒抌翻落去。有些人是咁嘅態度嘅喎。你知唔知呢啲經文啊？每一部經都是有一個可歌可泣嘅故事噶，你唔知咋？有好多人喺叢林嘅沙漠裏邊，為咗冒險去求呢啲經啊，死咗喺沙漠嘅，唔知幾多千千萬萬咁多，只有好幾位係成功翻嚟嘅咋。其中一位成功回來的圓莊大師，成功地沒有死到走回來，這些是幸運者。還有很多的，還有哪幾個啊？這些你要知道的，這些要學習的。我今晚跟大家說多一點關於人的奮鬥，在漢文佛學，中國人怎樣去奮鬥去學佛法？ 所以現時我哋中國的最豐富嘅係咩嘅哲理咧？就係佛學。中國嘅佛教影響中國文化嘅一大半，佛教嘅建築、雕刻、藝術、因果輪迴嘅倫理、家庭嘅倫理觀念、佛教嘅藝術、玄藝、書法、茶道，全部同佛教有關嘅。連文字都跟佛法有關的，因為佛法增加了很多中國的文字，所以這些出家人為我們帶來無限的悲益。我們享用的是下一代，我們這些人，我們有沒有好好珍惜？我們有沒有好好，哇，這些人真是偉大了。如果我不再學習，我完全不珍惜他們偉大的行義，他們的犧牲我完全沒有理到。喂，呢樣嘢應該自責喎，係咪啊？好啦，以往有好多高僧大德啊，呢啲好多高僧大德，我有陣時自己咁思維啦。佢哋去世咗啦，已經逝者已矣，佢哋會唔會再翻轉頭咧？再留投胎翻呢一度，繼續繼承佢未完成嘅志向嘅咧？我諗係有嘅喎。因為我哋現時喺現世裏邊都有好多高僧大德嘅，我咪琴日同大家提過一個好特別嘅最近嘅一個馬來西亞嘅出家嘅一個青年嘅，我今晚再講多少少，因為亦都係問起嘅。嗱，咁呢樣咧就係有一個人出咗家，咁佢點解出家嘅咧？放棄一切塵世虛華。这个人呢也叫做阿姜斯里潘洛法师 Ajah Sirapano，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人了。大马就 Malaysia 富豪第二代，放弃百亿美元家产，情愿出家随佛学习，拥有近百亿美元身家的马来西亚第二大富豪。马来西亚有个叫通讯 Tycoon， The Tycoon of Communications， 即是在通讯那方面呢是首席的富翁，他的名字叫做 Ananda Krishan， Ananda 即是阿蘭陀，這個就是他父親來的，就是馬來西亞的通訊大亨，現在就是通訊大亨了。近期被揭露了個獨生子在18年前拋開世俗，放棄一切塵世虛華，就去了泰國跟阿根查出了家，這個是20年前的事的。咁佢嘅 history 就係咁啊，大家知道下都好嘅。現在法號 Ajah Sirapano，Ajah 係點解啊？即係阿查，如果用泰文 Ajahn， 即係咩啊？如果係泰國話 Ajahn， 即係法師。龍坡咁大家知道，龍坡就個高級啲嘅係師傅 Ajahn 就啊，佢就叫 Ajahn， 但係我哋英語咧就 Ajah， 阿根查 Ajah 啊，佢呢個咧叫 Ajah Sirapano。近期跟隨68名泰國高僧回到馬來西亞了，出席多項法會活動。不過他可不是一般人，因為他出生富豪之家，爸爸是近百億美元身家的馬來西亞第二大富翁，即東信大亨。但是他選擇放棄一切出家修行，有些這樣的人的，他放棄了他最豪華的生活，連二十二三歲就去了出了家了，就冇翻到屋企啦，但係當然有同翻屋企聯絡啦。佢表示，由於母親係泰國人，從小就受到母親嘅薰陶，與泰國有些緣分。長大後選擇到英國升學，畢業後從事新聞從業員多年。喺20多歲時決定出家，原本只係短期出家2個星期嘅啫，短期出家。後來就決定完全出家，並到泰國森林隱修。阿根斯里潘洛表示，當時要放棄一切，父親對他放棄一切的決定感到驚震而且難過，不過時間久了之後呢，現在已經可以接受了，而且他仍時常以父親身份來關心我、祝福我。當我回到大馬時，父親與家人仍然會來探訪我。他表示生活現在過得很充實，而且會繼續托缽走下去，一直為世界和平及人類博愛祈福。同時父親也受到影響，近年都積極低調行善。 咁安南達克斯南目前擁有，即係話佢個父親擁有80亿美元身家，旗下企業包括電視啊、產業啊、航運啊、博彩等等。即係話咧，呢、這個年青人咧喺而家佢40几岁噶啦，40几岁嘅喺20几岁嘅時候咧，放棄咗佢嘅一切，放棄咗佢一切嘅享受，佢唔要呢啲物質，唔能夠令到佢快樂。佢走去森林裏邊出家跟阿根查，大家有冇聽過阿尊查呢個人啊？聽過舉手啊！佢就跟阿尊查、阿根查出咗家，學習咗20几年。本來佢係冇翻到屋企嘅，就話要參加父親嘅 birthday party， 所以翻到屋企，人哋先係知道佢原來哇，原來佢係80亿身家嘅承繼人，佢都唔要。所以話各位朋友，如果你仲係追求物質，追求物質的享受，那些是不究竟的，那些只會令到你煩惱，不如追求心靈上的解脫，大自在生死的解脫，這個就是佛法。那除了這個玄奘大師這麼偉大的一個 人物，有沒有其他的人？有啊，顯著的有幾位，寂寂無名在沙漠已經死掉了，病沒了，或者退回的就千千萬萬那麼多，有些走到一半就回祖國的，因為他頂不住沙漠的辛苦嘛，就回轉頭咯。其中有幾個很顯著的，一個就是法顯大師。法顯大師怎樣的？是這樣的，64歲才開始去印度啊。你64歲你就想著退休享福了，兒孫滿堂啦！人哋64岁先至決心要去印度學嘢，所以你只係40几岁，你唔好認為自己老啊！你係六十，你未過64岁，你都唔好認為自己老。人哋64岁先至西行取經印度啊！68岁抵達印度，留學6年，68岁、64、65、66、67、68。行了4年，咁我抵達印度啦。喺印度留學咗6年，74岁先至翻國回國，77先至抵達祖國。由74、75、76、77喺個海度漂流咗3年啦，苦唔苦啊？好痛苦嘅喎，咁行法，呢個係法顯大師，你睇下捱到通便都係。風霜通便都是皺紋，咁我睇佢個佛國記啊，我喺佢裏邊抽咗一段咧，用白話文寫翻出嚟。佢係唐朝嘅文章嚟嘅喎，我用白話文寫翻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裏邊點講咧？佢話回顧西行所經歷嘅艱苦困難。現在都不自覺地心悸流汗啦！哇，而家諗起自己當時嘅艱苦，我們之所以能夠乘危復險，即係能夠咁危險都去咧，不惜生命咁樣去學習經典，大概係因為我哋生性如直，志向專一，才能冒著生命嘅危險，為咗完成萬分之一嘅希望而奮鬥到底。成功地抵達印度是10000分之1的希望，很多在沙漠死了的，他不怕死，奮鬥到底啊，人家。他最後還有一句說話，這句說話我就沒有去寫白話出來了，誠之所感，無窮彼而不通，智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你將這句說話寫在你的座右銘上，夾在你的書上，夾在你的房上，誠之所感，為什麼？如果你想做那件事情，你很專誠專一，不達目的不停，無窮彼而不通，即是說最困難的你都會渡過。哇，這句說話會鼓勵到很多人，他說你最困難的事，只要你專一專誠，你任何東西都可以渡過的。這麼困難的沙漠裡面死這麼多人，他四年，他走了四年，他都可以渡過。還有回來呢，回來漂流了3年，你搭船搭1分鐘都嘔吐不堪啦，人家漂流了3年啦， 智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如果你想做某一樣嘢咧，只要你個志氣不達目的不停，不惜生命危險，你都要做到，咁你一定會成功。呢兩句説話已經夠我哋受用啦。如果你將呢兩句説話嚟不斷咁做咧，你做咩都成功。你讀書會成功，你工作會成功。人點解唔成功啊？就係冇志成，就係唔專一，所以唔成功。所以由聽日開始，人哋咁專為你而將佛經帶翻嚟，你專一去閱讀啦，專一去修行啦，專一去改善自己啦。我哋對唔住法顯大師喎，人哋咁努力俾啲經文我哋，我哋唔好去讀喎。法顯大師係咁嘅，咁我又裏邊我有啲，我有喺呢個佛國記裏邊咧，我睇到有啲片段咧，我係好感動嘅。我覺得將來如果有啲劇作家咧，應該將法顯大師嘅奮鬥嘅經歷，應該拍成電影先啱，寫咗呢個劇本出嚟。咁我將佢用白話文同大家分享一下，裏邊有一段係咁樣嘅，就係佢有法顯大師係十個人開始去嘅噃，唔係得佢一個人嘅喎，佢揾咗十個志同道合嘅人一齊去印度嘅，結果只有兩個成功地到印度，其他嘅一係就半途死咗，一係咧去到一半啊，唔好搞我啦，我頂唔順啦，我走啦，我要翻去啦，搞唔掂。咁呢度咧就剩低佢三個人嘅啫，喺個沙漠度剩低佢三個人，而有一個人咧就喺沙漠裏邊病咗，病咗裏邊咧，佢哋大家嘅對話啊，大家嘅志向啊，就喺佢嘅言語之間表達咗出嚟啦。嗱，在他們攀登雪山的那天，慧景舊病復發，慧景即係其中一個法師叫做慧景法師。舊病復發，他邊行邊喘着氣，發出一陣陣的呻吟。哇，即是很辛苦的喎。雪山位於聰嶺的南邊，後面渺無人蹤，前程更是風雪茫茫。慧景頹癱瘓在雪地上，不停地喘氣、顫抖，嘴角冒出白沫。佢嗰陣時係病得好緊要嘅，三個人就剩翻慧景、道整同埋法顯，即係嗰啲人已經一係就死咗，一係就走曬咁。只聽得慧景費力説出法顯、道整師兄，即係有兩個人啦，只係得法顯同道整同埋慧景。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再陪兩位求經了，我再支持不住了。哇！呢啲可以拍成電影，我支持唔住啦，我支持唔住啦，即係要搞唔掂啦。我嘅聲音微弱中透出比冰雪還冷嘅絕望，發顯緊抱住慧景，淚珠自眼角溢出。哇！呢啲係好感人嘅一種嘅可以拍成電影嘅一個 plot 一個 scene 嚟嘅。慧景法師下半身已經僵了，因為是雪嘛，沙漠很大雪的，有時候不能動了，但是鼻息還有微弱的氣息，他們就將耳吹近他的嘴邊。法顯道整兩位師兄，我先走一步了，來日佛國再會，勇敢地去達成任務吧，我會保佑你們一路平安。說完這些話，慧景法師帶著最後一抹淒涼的微笑往生佛國了。法顯道整苦思痛哭，這個其中一幕是這樣的，法顯就是其中一幕，是他們曾經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法顯到了印度才學習梵文，當時七十幾歲了才學習梵文，你得五十多歲你就不想學了，人家七十歲才開始學，一路咁學習，一路咁抄經。法顯係因為要唔夠律戒律嘅書，所以去 去印度，希望攞啲戒律嘅書去翻譯嘅。法顯同道整最後去到印度啦，兩個人 only two made it, all the rest either die or they withdrew back to China。咁呢兩個人喺度學咗咁耐咧，最後法顯同最後咧就同道整咁多年之後學習咗啦，就同佢講：我哋要翻祖國啦，因為我哋嚟嘅目的咧係將佛經帶翻祖國，俾祖國嘅同胞可以知道佛經裏，所以可以研習佛理。咁呢個道整話：對唔住啊，師兄，我唔翻啦，我翻你係實死嘅，我寧願死喺印度算數啦。所以道整最後係喺印度死嘅，最後冇翻到去。死於異鄉，這個道整沒有回去自己的國家，而法顯呢就冒險裝著經文，他不是就這樣回去的，他背著經文回去的，但很可惜他的經文背都不夠多，在個海上呢都損失了很多，經文沒了很多，最後拿回去的不是很多，不同玄奘大師。點解玄奘大師攞到咁多啊？點解玄奘大師咁多翻譯啊？因為佢成為國師，佢翻去嘅時候咧，印度國王係唔俾佢翻去嘅。佢苦苦哀求印度國王，印度國王就俾佢翻去。到當時翻去嘅時候咧，係成隊人有埋大象啊，孭啲佛經啊，好似孭好多千部佛經翻去，所以佢好豐富嘅翻譯嘅經典。而法顯咧就唔係嘅，佢自己孭翻去嘅。呢、这個老人家七十幾歲，孭住啲佛經翻到去祖國，就係呢個咁嘅法顯嘅故事啦。義正又好偉大嘅呢、这個人，義正就唔係從陸路去嘅，佢係從海路去嘅。相傳佢係經過湛江啊，由海路佢唔喺陸路去嘅，因為陸路好困難，佢用海去。咁當然啦，佢去咗好多年啦，咁啊翻嚟啦，咁又寫咗佢嘅《南海寄歸內傳》啦。咁佢係一首詩，就講出佢哋求學嘅辛苦嘅情況。咁我攞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這個義正，呢、這個又係去留學，又係去翻譯。佢寫咗一首詩，可以道出當時嘅困苦嘅情況。唐義正所作取經詩，晉宋梁齊唐代間，有晉朝、宋朝、梁朝、齊朝、唐朝咁多嘅時間嘅時候，高僧求法離長安，佢哋去 travel long distance 高僧求法離長安，去人成百歸無十，去個人咧幾百，但係翻翻嚟嘅咧冇十個。有些死了，有些病了，有些就去不半途就折返。後者焉知前者難，即後來讀經的人，即我們怎知道以前的困難呢？我現在告訴你，有些人才知道，不是你怎知道每一部佛經，原來是有每一部佛經都有它的可歌可泣的真實故事的，所以你們拿著部佛經，你不要隨便丟，你不要隨便周到擺，是人家 用生命換回來的。後者焉知前者難、啊、路遠逼天為冷傑，哇路又很遠，哇渺無人跡，沙漠遮日力疲彈，經過沙漠後言若不暗施指，後言即是說將來的人呢，如果他們不知道我們的困難呢，若不暗施指，如果不知道我們的困難呢，往往將經容易看，往往看部經的時候以為、一部經典而已，反正都送的，我又捐了$5出來擺的了，送的了，我印了這麼多經了，以為很容易，其實是經過很多困難險阻，萬水千山，披荊斬棘才是得回來的，不是一個簡單的。由明天開始，你要好好珍惜每一部經典，原來是人的生命換回來的，我不告訴你，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好啦，我哋學習佛經，唔冇一番努力，不經一番寒切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我係將前人嘅奮鬥，我做咗個表。最先去留學嘅就係東漢時代嘅朱士衡， 點樣叫諸事行啊？而家嘅法師叫做姓釋噶嘛，一切道安法師從一切出家人同稱釋子，但係以前唔係嘅，以前用翻自己名嘅噃，唔用咩咩法師嘅噃，佢姓朱嘅，叫做阿士行，佢係漢人，佢第一次西行求法僧人，經過敦煌橫道天山南麓沙漠地塊，但係抵達咗伊田，即係今新疆和田，行咗萬里路。求取《大品波野經》的梵本，抄錄了60万余字，共90章。他貢獻的從梵文裏面由竺法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文，成為叫做《放光波野經》。《放光波野經》，我們知道這些有什麼好處啊？你知道人的偉大，你知道人家是這麼努力去做的，那你就不敢怠惰咯，係咪啊？你人要有咁嘅自覺先得噶嘛。人係有惰性噶嘛，你都知道人哋咁努力，為我哋咁努力，咁你唔會努力咯。嗱，東晉有發顯啊，警衛嗰啲人係漢人啦，佢越過河西走廊，經過葱嶺雪山，如是者咁多年，由七十幾歲登陸，翻翻祖國係79歲，發顯大師翻翻嚟祖國。翻譯經文嘅時候79歲，再活多8年佢往生啦。有啲人話我已經79歲啦，我仲享福享到幾時啊？我翻到嚟一路咁樣翻譯佛經，咁死咗之後咁咪有咩享福啊？咩都怪自己噶嘛。佢79歲先至開始翻譯，翻到嚟一個老人家79歲，翻譯到88歲，咁佢就往生咗啦，就走咗啦。佢翻譯咗《摩诃僧祇律》。《大波涅槃經》、《雜藏經》等等好多嘅經典，呢度呢個表我全部有曬喺度嘅。我寫咗本書係叫做《與你說法》，同埋從快樂從修心開始裏邊咧，將印度求學去印度求學翻譯經典嘅漢僧咧，列為一個表，有幾個有影響力嘅，我列咗一個表啊。咁呢啲係漢人去嘅，翻譯咗咁多嘅經典。好啦，有玄奘大師，大家都知道啦。經過絲綢之路，創立咗翻譯院，由《大波野經》、《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顯揚性教論》、《大毗婆娑論》等76部，共1347卷。哇，好多啊！佢成立一個翻譯院 （Translation Academy），not just himself， the whole group of translators。咁跟住唐朝有個義正啦，係山東人嚟嘅。仰慕法顯玄奘的西游，經廣州取路海路至印度，往那蘭陀寺、羅陀寺勤學10年，攜經論400部回國。佢翻譯嘅有《華嚴經》啊等等好多經論，譯出556部，共230卷，其中以律部居多，與鸠摩罗什、玄奘、真谛稱為四大翻譯家。咁呢啲咧就係漢人去艱辛地去。取經翻嚟，所以我哋咁多經典啦，咁豐富嘅經典啦。咁啊，除咗我哋中國人去印度，為將來嘅一切嘅眾生可以得道，可以離苦得樂而努力嘅人，有呢啲嘅表者，即係好顯著嘅。其實仲有其他嘅人嘅，其他嘅咩人啊？係印度嘅偉大嘅人啊！他為了將佛法嚟介紹到中國咧，又係好多犧牲咗啊，仲多啊，比中國人仲多。咁你話呢啲人，你話人類裏邊真係有好多偉大嘅人，我哋唔好睇啲衰人，個個都睇呢個衰嗰個衰，你又唔睇啲偉大嘅人，邊啲啊？我又做咗個表，歷代從外地到漢土弘法並翻譯嘅胡僧。東漢的時候有安世高，安世高是什麼？是什麼國籍的呢？安息這個我記得是好像是哪裡啊？伊朗，是啊，你對了，你對了，是伊朗人來的。伊朗人很多哲學家的，這個伊朗人呢就將佛法傳來我們那裡，傳來中國，這個叫安世高，他譯了《安波首爾經》、《八正道經》。東漢時候咧，有越氏國、 支流加参守灵验经道行波野经东汉天竺有竺法兰三国有康居危康僧会三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竺法胡鸠摩罗什其中一个最有丰富经历最译得最多的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译了翻译甚多74部东晋有佛陀耶舍 Buddha Yasa 佛陀耶舍做很多律部的经典这些全部为了弘扬佛法而作出伟大的贡献很多很多这些是外国人来的外国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佛经带来中原呢即是我两方面将中国的佛经这么丰富原来有很多人赋予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才可以读到佛经佛经里面的智慧有多少个人真的会珍惜呢是今天告诉你可能你会知道从此之后你要知道佛经原来是有这么多伟大的人为我们铺了路的好了现在开始观自在菩萨了观自在菩萨梵文是什么婆罗揭谛娑婆罗耶你知道大悲咒里面婆罗揭谛娑婆罗耶就是阿波罗揭谛娑婆罗耶其实就是这样有些人说大悲咒是梵文来的里面呢句句都是菩萨的你不懂梵文你没句句都是菩萨佛咯根本就有些是有些不是大多数都不是添娑婆罗耶菩提萨多婆耶那句就是阿波罗揭谛娑婆罗耶就是观自在菩萨就是阿波罗揭谛娑婆罗耶就是娑婆罗耶婆罗揭婆罗揭谛娑婆罗耶这样解梵文有两个意思Avalokiteshvara 或者 Avalokiteshvar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Gat Avalokite 就是翻译为观 Svara 呢就翻译为自在这样所以观自在就是 Avalokiteshvara 如果用英文说 The Lord who is free from bondage 即是他从枷锁里面解脱了出来所以叫做自在他从枷的烦恼里面解脱出来你没有跟从家的繁荣解脱出来你是在家的繁荣里面箍着你所以你出不到家就是这么简单你是被家的繁荣来箍着你你是被生活的繁荣来箍着你你是被这个工作箍着你你是被这个思维意识分别妄想箍着你你出不到但是这个观自在菩萨就不是了他超越了这件事他得到大自在的解脱他从烦恼烦恼里面解脱了出来了所以叫观自在了你得不得你可不可以从你的烦恼里面解脱出来你可不可以从你的物质享受里面解脱出来你可不可以从你家庭 的纠纷的烦扰解脱出来你可不可以从你的爱情解脱出来 Svara 是世间的声音 It means sound即是说又可以译做观自在又可以译做观世音都可以你看你的梵文的牌字是怎样牌字所以观自在菩萨即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了菩萨为什么菩萨的梵文是我现在还有20分钟还可以讲多观自在菩萨菩萨梵文是 Buddhisattva Buddhi 點解啊？菩薩 Buddhi 咧係覺悟咁解。Buddha 係覺者，佛陀 Buddha 係覺者 ，Buddhi 就係覺悟咁解。Sattva 就係有情嘅眾生 ，sentient beings。全句就係話咧，覺悟嘅有情眾生 ，enlightened being。佢呢個眾生已經覺悟咗噶啦。这个菩萨是觉悟的菩萨的 enlightened being 即是说 Buddhisattva Buddhisattva 有些在前面加了一个 Moha 的 Maha Buddhisattva 叫做大菩萨这个就是菩萨观自在菩萨即是以波野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修十波罗蜜或者六波罗蜜于未来成就佛果的人这个就叫菩萨亦即係自利利他，意行圓滿，勇猛求菩提者，即係佢求覺悟。我哋而家普通嘅人唔係求覺悟嘅，係求咩啊？求財、求名、求利， 財色名食睡。如果你做解簽嘅咧，你會睇到好多人生嘅百態或者人生嘅醜態。觀音寺我哋有陣時為咗方便法門咧，就有一個地方俾人求簽嘅。因為有陣時有啲人覺得煩惱，佢會求簽求觀音菩薩嘅簽咁，亦都好靈喎，好奇怪，好靈喎。咁啊，求簽嗰個居士喺度做咗好耐噶啦，咁佢識曬簽裏嘅內容，會解簽嘅。佢有啲咧就好可笑嘅。七十幾歲都諗住撇咗自己嘅老婆揾個新女朋友，你信唔信咧？由七十八歲噶啦，信啊！你或者你有呢類類嘅朋友嘅，即係佢唔係追求，佢追求嘅係咩咧？追求財色名食睡。你追求嘅係咩啊？你每日追求嘅係咩啊？求財求名求利求色求食求睡，就係咁啦。直至到最後死亡。又帶住你的業力投胎在下一世，又遇回你的仇人，又遇回你的恩人，又遇回又有報恩報怨償債還債，又重複這段這樣的悲慘的歷史故事。可能你這一世已經 很夠運了，有些很悲慘的，有些人的人生很坎坷的。如果你人生都不是很坎坷的，如果你很年輕的，你不要以為 你的前途就一定 很滿意的。當我十零歲的時候，我覺得世界一切都是很美滿的、哦、我又去讀大學了，我又可以，我讀完大學之後呢，我又可以做事了，我又有女朋友了，我這樣以為全世界都是等著他發達的。但越來就越發覺，哇，原來很痛苦的，原來很多事要解決的，原來會遇到這樣的人的，原來你這樣的人裡面會產生很多煩惱的。原來一段婚姻不只是你和你的先生或者你和你的太太，還有你和他的媽媽，他和他爸爸。如果他是單親家庭的，他的兒子娶了你 做老婆，你還要和他的媽媽相處的，相處不到會吵架的，鬧交唔到咧，又會離婚嘅。唉、哎，呢啲煩惱真係太多太多。因為我哋做法師嘅，成日聽呢啲嘢。我哋係社會工作者嚟嘅，成日就聽到呢啲家庭嘅糾紛啊、事業嘅糾紛啊、破產啊、俾人騙啊，或者佢騙人啊，或者憂鬱啊、自殺啊、疾病啊。哎呀，你太多太多啦，回頭是岸啦。你用你嘅而家時間無多噶啦。如果你已經六十歲嘅咧。我當俾咗30年你，40年你，你仲唔為自己嘅修行打算？你日日都係早餐、午餐、晚餐，日日都係做埋嗰啲嘢，都係唔係求智慧嘅、求解脱嘅，永遠喺個煩惱裏邊生活。你仲沾沾自喜，你仲唔察覺嘅？回頭是岸啦，青山只寫住回頭是岸。何謂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呢？即是一方面勇猛精進收集對治煩惱生死的法門，一方面無畏地深入五族惡世，拔除眾生之苦，示教要利樂一切眾生。這是菩薩的精神，菩薩不單只是自己自利，還利益一切眾生。這個觀音菩薩就是這樣的，以大慈大悲的精神。什麼叫慈悲啊？大家應該知道什麼叫慈悲。 我昨天已經說過了，慈能與樂，悲能拔苦。慈有生緣慈、法緣慈、無緣慈。這些在梁王寶鑿裡面跟大家講過的了，沒有時間再解釋。菩薩行大慈大悲的精神。觀自在菩薩根據大悲心陀羅尼的記載，觀世音菩薩在無量劫以前已經是成佛的了，叫做正法明如來。因為他悲心懇切，悲願宏大，所以倒駕慈航再來娑婆世界現菩薩身，度化有緣眾生。即是觀音菩薩以前是佛來的，不過他現菩薩的身去度化你們而已，度化我們而已，再來這個世界度化我們。有很多覺悟的人，他的身體完結了，或者他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了，或者他生到某個佛國了，他就可以發願再回來的。所以很多偉人，可能或者玄奘大師、法顯大師，甚至乎有很多政治上的偉人， 为人民求谋福利的伟人，他可能是菩萨再来的，再翻翻转头的，为了一方面还要消除他的业力。譬如某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可能还有业力的，他大业往生的嘛，他有业力，他做了这些有恶业的事，他又要受回的。但是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之后，他又要回来，他受了他应受的业力。但是那时候不同了，那时候他受这个业力的时候，他懂得回馈众生的了。就是说你看到某法师可能他对于佛法很有贡献的，他很早就走了的了，你以为他很短命，其实他回来就是消了他的业力，他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了，不过回来呢找一找数，找完这笔数他就走了。在找数的期间呢，他会带给你无量的快乐，或者他弘扬佛法讲到一切众生。有些怎样呢？有些回来不是用佛教的形式，他用一种什么呢？在政治体系方面呢利益一切众生。譬如说林肯总统释放黑奴，千千万万的黑人的奴隶呢他全部予以释放的，那么伟大的菩萨精神咯。Mother Teresa of India， 他在印度救所有的街上的病人，对他们一切的安抚，一切的慰问，这些这样的行善的，他可能是大菩萨再来，一方面消化自己的罪业，因为还有东西未走完嘛，他的走数未走完，他仍然要病，仍然要生老病死，他都经过的，他就要走数啦，找了这些数。但是他已经不同了，他来找他来还这些债呢，你们大家都是来还债的，你和你的先生互相太太都是互相还债的，你和你仔女都是互相还债的，为什么你对他仔女供给得这么好，你不供给别的仔女，你争了他的，你还回给他。有时候未必是钱银的事，感情的事，他很憎恨你，你很爱他，他很憎你，他不要跟你联络，他要很叛变。因为为什么？你以前是叛变他的，你要还回感情，还回感情回来。你先生你太太为什么跟你离婚？你以前同样对他就是这样，他回来是跟你讨回个公道，所以你不用悲哀的，你不用为你的去世的亲人过分的悲哀，因为你生生世世你都不知道为你的亲人流去的泪的了。如果你流的泪可以量出来，就好像大海那么多眼泪。你对于以往的一切你不需要再追忆了，也都不需要再眷恋了，因为已经成为过去的了。这些一切一切呢，你都要懂得怎么处理啊。为什么我忽然间讲了这些东西呢？好了，无量劫以前观音菩萨持住要初地，得蒙千光王正住如来亲授大悲心陀罗尼咒，闻咒后超第八地，心生欢喜，发大慈大悲愿，利乐一切众生。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观音菩萨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去到初地话好开心啦，得到千光，得千光王正住如来授予大悲咒之后，你即刻超越第八地，所以大悲咒系好有力量噶。大家识唔识念大悲咒啊？识念嘅举手啊！啊，大悲咒系如果你好诚心咁念咧，好有力量嘅，因为就系、是、观音菩萨就因为亲受千光王正住如来咧大悲咒咧而超越八地嘅。去到第八地咧，就係修行菩薩地嘅關卡嚟嘅。八地之前咧，仲要去修行；八地之後咧，任運自然噶啦，不修而修。即係話，我哋而家修行咧，仲要有一個修行嘅方法。就去到某一個地方，佢冇唔需要呢、這個冇乜方法，冇話講方法，佢然就係咁落去噶啦，就有任運自然而修嘅第八地。叫做離垢地，好似遠行地之後就離垢地啦，就咁樣。呢啲要大家要個經論，我而家就係解釋觀世音菩薩、觀自在菩薩呢五個字。我俾得資料你係多咗嘅，你唔需要我講每一句你都知道啊。你仲有好多你慢慢可以學習，將來我會出個 DVD 嘅。 上次我講《金剛經》就出咗 DVD 啦，講《八色規矩》仲係出咗 DVD 啦。咁你仲要聽多幾次㗎？有人聽《金剛經》咧，聽咗十幾次，嗰啲筆記又咁厚，我琴日同我講過啦。佢學咗好多嘢，因為從佢從聽嘅過程裏邊咧，佢仲識去揾資料。佢對於佢個學習好嚴謹，所以佢約我出嚟問過好多問題咧，我真係好佩服佢。佢可以聽十幾次嘅，反覆去聽，又做咗咁多筆記出嚟，佢可以做佢個講《金剛經》可以做老師噶啦。好啦，觀係察了達之意，並非一定用眼睛去看嘅。觀自在菩薩點觀啊？唔係一定用眼睛去觀，以內心觀照，自在係解脱無礙之意。即係話呢位菩薩已經從修行中證得大解脱、大自在、神通廣大，並能夠觀察世人嘅心意，解救眾生嘅痛苦，拔除眾生嘅煩惱。因為觀咧，唔係用眼睛去觀，係用內心去觀。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用咩去照啊？用內心嘅智慧去照。咁你內心嘅智慧去照，你識得去照先得噶嘛？心經就教你點照。觀自在菩薩點解叫做觀自在呢？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因中自利；第二個原因，果上利他。因中自利即係從因果嘅角度睇，呢位菩薩係點做嘅呢？呢位菩薩佢係點修行嘅呢？因中自利即係話咧，喺個開始個因裏邊咧，佢係自己去修行嘅，利益自己嘅喺因裏邊。菩薩喺因地修行嘅時候咧，用波野妙智觀察，由耳根一門深入三摩地，得耳根神通大自在解脱。這個根據《靈驗經》嘅，根據《靈驗經》咧，觀音菩薩係修耳根圓通嘅。佢喺個海旁嘅懸崖裏邊咧靜坐，佢聽到海潮嘅聲音，哇湧嚟！海潮嘅聲音，哇隱退，佢就一路好靜心咁樣喺度打坐咧，聽到嘅潮聲來潮聲退，潮聲來嘅時候又生咗潮聲，潮聲退就滅個潮聲，即係話潮聲有生有滅，有生有滅嘅喎。咁但係佢話點解我呢個知道潮聲有生有滅呢、這個冇朝住潮聲滅而退呢？始終都保持呢個不生不滅嘅見聞覺知咧，佢就係從咁而觀察入三摩地嘅，用耳根圓通嘅方法。當然你《靈驗經》裏邊有一章叫做《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就係裏邊講觀世音菩薩係點樣樣用耳根聽到聲音而開悟嘅。我哋大家用耳根都聽嘅。我哋平時凡夫用耳根聽咩？聽人罵我咪鬧佢咯，聽佢讚我咪歡喜咯。我哋個耳根係妄用咗耳根，用耳根嚟分別妄想，用耳根嚟憎嚟愛嚟恨嚟怨。如果某某人啊喺朝頭早話你兩句，誒點解？點解你咁啊咁？一路記到十二點鐘、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夜晚翻到去，點解你今朝早咁話我？嗰句説話已經完咗噶啦，但係佢一亮咁揦住佢，個説話係已經滅咗啦嘛。説話生出嚟滅，有生有滅。你嗰個妄心又係有生有滅，唯有無生無滅先，你唔會執著。嗰個人鬧你咗一句，咁咪點啫？佢鬧你一句係咪為你好啊？如果係為你好嘅，阿彌陀佛，我好接受。你唔會產生煩惱噶嘛，但係喺你嘅心裏邊，因為你有我啊嘛。你有你的自尊心，你放不低的自尊心，人家說了句話你一執執著了他，慘了，你成為這句話的奴隸了。言者無心，聽者有意，人就是因為這樣執著而流轉生死的，人就是因為隨著這個感覺而走，永遠都親親啊、恨啊、怨啊、哀啊、仇啊，你自己知道啊，你的煩惱是怎樣的，就是因為你執著。執著一句說話，一句說話會殺人，一句說話會憎恨，一句說話會嬲你一生，一句說話會離婚，一句說話都會令人行善嘅喎。 一句说话又会帮助人的。同时一句说话你想用它来帮助人呢，你说来执着别人的恶事，你想来行恶你说行善，是你的选择，你愿意怎么做啊？全部是你的心的。在因中治理呢，就是这个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呢，用波野妙智由耳根圆通学习，原来用耳都可以令到你开悟的。根据灵验经讲，用耳去学静坐又开悟，用眼又开悟，用鼻都会开悟的，用舌会开悟的。一根清净，六根还原，每一根都可以令到它开悟的。耳根当然可以开悟啦，点解用鼻都可以开悟嘅咩？鼻闻到闻到香味都可以开悟嘅咩？根据《维摩经》讲，有个国叫做众香国。呢、这个众香国咧就系用味嚟弘扬佛法嘅，唔系一定用言语噶。佢嘅传播系用味嚟传播嘅，用言语已经系粗噶啦。有些國家用光來大家互通的，有些國家是用味去互通，有些存在的形體用味去互通的，有些用意念與意念之間的互通的。我們言語的互通已經是低等的了，所以原來每一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修行清淨的。我們平時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是修舌根的清淨。原來唵嘛呢叭咪吽呢一句説話，用舌根種咗出嚟，再用個耳根入翻去，會能夠令到你嘅心會意念會產生清淨嘅喎。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你完全冇其他嘅妄想，你只有一句唵嘛呢叭咪吽。你知唔知唵嘛呢叭咪吽點解啊？知道嘅舉手，冇人知啊？嗱，有人知啦，嗱，一個知，兩個知，得兩咁多人裏邊。老實啲啦，你明白 Om Mani Padme Hum 嘅舉手，明白咁有人明白喎。但係而家時間已經到啦，你念住先啦。你有興趣咧，下次同人哋講咩叫做 Om 點解咧 ？Mani 點解咧 ？Padme 點解咧 ？Hum 點解咧？點解念一句咒 Om Mani Padme Hum 能夠令到你耳根清淨，令到舌根清淨，能夠你耳根清淨咧？點解念一句咒會產生你意念清淨嘅力量咧？點解能念一句咒咧，能夠令到你煩惱頓消咧？點解念呢句咒能夠令到幫助到別人清淨咧？全部有意思嘅喎，你明白 Om Mani Padme Hum 咧嘅意思咧，你就知道點解啦。好啦，因中自利啦。第二啦，有因有果，果上利他。以大慈大悲为体，寻声救苦，令众生得到自在。所以呢个观音菩萨咧喺因里边咧，佢用耳根圆通去修行，但系佢唔知系为自己喎。从果上咧，佢仲以大悲慈大悲为体，寻声救苦，利乐一切众生。所以普门品里边咧，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清明，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咁觀自在菩薩原來在因有兩個原因而自在的，大自在解脫。我們沒有得到大自在解脫，但是觀音菩薩得到大自在解脫。為什麼呢？他因中修行自利。你有沒有因中去修行？你因中的時候可能是修惡，你因中的時候可能求財求名求利，你因中的時候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執著了六塵，你放不下，你因中你又不是修行，你因中是執著，你因中是憂鬱、妒忌、驕、喘、狂、貪、嗔、痴，你因中好慘啊！你唔知噶，你只係做啫嘛，你唔知道，你唔知道個果噶，你只係做，你就執著就執著，你鬧就鬧，罵就罵，打就打。並你人嘅六根啊，我哋普通人咧係隨住外境走噶嘛，外境悲哀嘅我哋就會喊，外境令到我嬲怒嘅我哋會罵。外境令到我哋会贪心，我哋会偷会抢；外境令到我淫念嘅咧，我哋会行淫欲、行邪淫，全部都系俾外境牵引我哋去走嘅。我哋叫做咩啊？随住感觉走，随住感觉走好惨嘅。点解啊？你永远都系外境嘅奴隶，唔好随住感觉走啦。要点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 當外境帶住你去貪，帶住你去親，帶住你去淫，帶住你去偷，帶住你去搶嘅時候，唔好跟住佢走啊！走翻翻嚟嘅自心清淨裏邊，當下就要佢自心清淨，當下要覺悟，當下要咩啊？回光返照，回光返照唔係要死亡喎。有啲人話：嘿，你回光返照啦！回光返照係時常走入自己嘅清淨心裏邊。當你嘅清淨心被外界帶動你去唔好嘅嘢，你嘅感隨住你嘅感覺走，你唔俾佢走，你走翻落自己嘅所緣境，走翻你自己嘅清淨心。當你嘅朋友話你唔好讀書啦，舉個例啦，唔好讀書啦，不如玩咧，我唔去，我唔隨住你嘅感覺走，我要走翻入自己個應該所做嘅嘢。即係呢個舉例啊，即係話回復翻自己嘅清淨心，喺因中自離就咁果上。果上利他，以大慈大悲為體，利落一切眾生。眾生得到，即係你得到，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而家已經九點半咯喎，聽晚咧就講咩咧？觀自在菩薩講咗啦，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如果有人問你，你讀心經啦，最重要嗰句係邊一句啊？就係、是、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能夠將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咧，可以講十個鐘頭嘅咧，即係話你好明白啦。所以我會花多啲時間喺照見五蕴皆空。咩叫五蕴？色受想行識。你點去照見五蕴皆空？點照見五蕴皆空之後能夠度一切苦厄咧？因為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係成句經裏邊最重要嘅一句。所以你聽晚唔嚟聽，你會。你會不知道點解噶 ？OK， 好啦，我哋回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